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大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晴，东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授予李焕英同志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31省区市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3例，其中本土病例4例，分别在江苏和云南。9月1号起，北京等28个城市启用电子驾照。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共中央宣传部今天发布了关于授予李焕英同志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李焕英，女，汉族，1921年8月生于北京，中共党员，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医生，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上世纪50年代初，他曾经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7年，为了新中国的卫生健康事业，舍弃了国外的优厚条件，回国投身麻风病防治工作。长期面对面接触麻风病人，救治了无数的麻风病患者，为我国乃至世界麻风病防治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曾经荣获国家科技技术进步奖1等奖，首届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奖。李焕英同志对党忠诚，热爱祖国，为了宣传褒扬他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授予李焕英同志时代楷模称号。 新闻正在发生，我们时刻关注，整点快报。 我们再来关注新冠疫情方面的消息。昨天的0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3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9例，本土病例4例，其中江苏2例，云南2例，没有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2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都在上海。今天地铁17号线、19号线和11号线新车下线，进入到车辆段，为即将进行的试运行做准备。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在现场进行探访，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他。雅静你好。 你好主持人。 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这3条线的基本情况。 好的，那么17号线南段呢，是从亦庄站前区南站一直到十里河站，全长是16.5公里，一共是7座车站。那17号线的这个南段开通以后，会有效的分担5号线和10号线东段的一个客运压力。19号线依稀呢，全长是22.4公里，是从丰台区的新宫站一直到这个海淀区的牡丹园站，一共是有10座车站。那除了新发地和牛街之外，全都是换乘站，平均的站间距是2.3公里，也就是一个大站快车。那么11号线西段呢，是石景山区的一条这个奥运支线，那是从这个模式口站一直到新首钢站，一共是有4座车站，全长是4.2公里。那将来会直接服务于这个北京冬奥会。主持人， 那这3条线的车辆都有哪些不一样的特点呢？ 首先这这个车呢，它都是属于这个全自动驾驶的这样的一个智能的车辆。那么它都会设置一些轨道的检测系统，还有智能障碍物的检测系统，在整个的这个运行当中是更加安全的。那每一条线路的这个车辆也有不同的特点，比如说17号线，它目前是用了很多这个，比如说智能的空调系统，可以通过人的这个检测的数量的多少来实时调控这个温度。那比如说19号线一期，它是根据这个要和新机场线进行一个对接和换乘，所以在这个车辆当中，它是设置了2节这个商务车，也就是说像这个大兴线和这个机场线一样，它会有一些可以放行李的一些空间，那么也是更加的宽敞一些。而11号线呢，它是这个冬奥的线路，所以呢它会有一些冬奥的元素在里面，比如说它的这个车的扶手都是这个冰球杆的造型，比如说它这个灯都是有一些雪花的造型，也是会让大家感受到这种冬奥的一个气氛。主持人， 好的，感谢雅静的介绍，再见。 再见。